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翻嚟最后一次，咁啊，鬱敏踩場特別版嘉賓係王喜。 嗨，大家好。 咁啊，之前嗰兩三節咧都有講呢、這個即係香港電台嘅啊，咁佢即係王喜又電台出身啦，商台啦，因為我師兄啦啊，咁跟住一講我話你係我師兄，你就做咩咧？睇唔到你個樣，就係睇到你啲笑，聽到啲笑聲同埋眼神咁。咁係你即係我師兄噶嘛？ 我會唔會接受㗎？成日俾你話係 你會唔會接受定接受先？ 受啊、 咬字要好清楚，乜冇字幕嘅呢個係你要接受。 你學你有嗰、那個我你社會地位啲。 咁你 話我係你師兄，我驚俾人埋伏啊！ 論資排輩啊，大佬你問下肥婆，你92年入職咁，我93年先去做節目。咁 啊，唔好呢啲，唔好讲呢啲。 嗱，电台就跟住系电视台啊，咁啊，警察就变咗消防员，你嗰啲即系角色变换都好犀利嘅，系咪？咁而家电台就变咗网台， 系 喂，嗰、那个警棍系网台节目啦，等于系你 个系咯，自己一个嚟，本来就系嚟发泄嘅，即系个人娱乐嘅啫。因为最初就系因为喺公布话啲差人可以喺收工之后持有持械， 就系咁样谂出嚟。 系啦，跟住我话，咦？支警棍又冇 serial number， 又唔能够有任何上任何嘅功能去证明持棍者系一个執法人员。你街道随便有一支喺淘宝买到嘅伸缩警棍，话你就系差人，你就可以掹出嚟搏我同拉我，唔系啩？咁所以我先至有警棍呢一个节目。 OK， 咁而家即系喺 YouTube 嗰个 subscribe 都十几万噶啦，已经廿万未啊？ 未，都系十几万。 咁大家帮下手啦，即系喺 YouTube 度嗱，呢个即系呢个订阅。撳鐘仔分享讚好， 多謝。 咁希望就啊，好快就衝到上20萬。其實應該要多啲人睇比較好啲嘅，我覺得唔係淨係睇我哋啲，即係我覺得而家即係嗰啲 KOL 論證咧泛濫啊，你明唔明啊？ 美國佢真係論證就冇所謂， 係啊， 但係佢喺度服務緊一啲政權，咁咪唔幾好啦。咁 而家嗰啲藍絲 KOL 嘅好犀利㗎，係 啊， 好似個李子敬咁，而家好多人睇㗎，大佬，係咪？ 所以希望佢講。十句里面有一句是良心话啦，咁会即系 哇！你咁样对呢啲人有希望，因为好难。我就即系对呢啲人全部冇希望。 系翻工还翻工啊嘛，你都有个人意志噶 嘛。我每日要睇嘅嘢好多嘅，其实我又冇机会去睇到嗰啲节目嘅，咁所以对我嚟讲冇影响嘅。其他嗰啲节目都唔睇嘅，咁啊喜嗰啲好笑，咁我间唔中会睇下咯。 多谢。 譬如杜汶泽嗰啲，我又会间唔中睇下啦。即系睇完系即系个人舒服啲啊嘛，系咪？好笑噶。 屈喺屋企度又出唔到街。 其他嗰啲我唔会睇嘅，系咪？嗰啲我宁愿睇书啊，睇圣经我都唔会睇嗰啲嘅。 圣经要睇，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即系睇佛经啫嘛，系咪？整本金刚经俾你睇啊，靓仔。 咁又唔好。 我有人送咗本金刚经俾我睇，几年前，我而家摆喺个书柜度。咁我前面咧我就掀咗好多页，跟住我又去揾《金刚经》同《金刚经》相关嗰啲嘢。咁、 啊、 但系即系我自己权衡轻重咧。大佬，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去睇，你明唔明？分唔到時間。 本身咧，《金剛經》係用嚟解釋《心經》嘅，《心經》得個260字咧，其實大家唔明，於是乎寫個《金剛經》出嚟。 係啦， 但係點知個《金剛經》攞喺你手，你要揾另外一啲書籍去解説佢喎， 好辛苦係嘛？咁所以我係寧願睇睇第二啲書啦。咁即係我哋習慣咗嗱，你睇我哋背脊嗰啲全部係書，唔係做樣嘅，大佬。我哋個台長就成日就喺呢度要掹啲書出嚟啊！ 我可以作呢個獨立證人啊！好多書即係啲角咧係批曬，即係有得磨蝕，即 係 磨 蝕過曬㗎啦，幾乎已經 買嘅，唔係買嘅， 唔係擺啦。呢度有啦，對面有啦，我房有啦，咪 毛澤東全集你都有喎。 梗係啦，梗 係 啦。 你擺點解擺最低嗰行嘅？ 唔係因為佢重啊，嗰啲書哇，大佬咁都俾你睇到，因為太重啊，你知唔知啊？上邊咁你即係你 揸落嚟，好有份量㗎。 佢即係。坐喺個底 好啦好啦，唔好解釋啦，唔好解釋啦。呢一節想講咩話？ 呢一節講咩？你搞到我都亂咗龍。反正我哋都係咁吹㗎啦，係咪？雖然呢個就唔係叫猛吹，係咪？唔係我呢、這個節目而家咧就多咗啲好似你啊，你呢啲咁出名嗰啲啊， 呢個行業嘅人。 呢、這個行業咧， 之前有阿澤啦，有鄭應基啦。 係啊，都。 咁我哋呢啲全部都係識噶嘛，係咪？唔係就去，不過卡係咁嘅，碌嚟碌去嘅，係咪啊？即係就係咁咯。 唔係，我記得嗰次好多謝你嘅。我離開 TVB 之後咧，就去咗 Now， 咁有一個節目叫做《黃起十三條》。咁咧，我就有一集就真係好去到立法會嗰度咧，就得到你撥擁，俾咗幾個鐘頭我幫咗拍咗一集。 唉，唔好講呢啲。 呢啲卡係要還嘅。 你嗰陣時係高層，我都拗曬頭。 Now 唔係。 嗰陣時未係 Now， 唔係 信。Now 唔係。我搞錯。我無釐撈，我去咗有線做高層。 你係有線做高層，奇妙電視 真奇妙啊！ 我呢條友點解嗱？我即係喂，你做藝人嘅啫嘛，大佬， 係咪做做下？我知噶啦， 係咪啊？你真係好嘢，結果時間好短咯。 唔係呢個叫做見好收， 見好收， 即係做完要做嗰啲嘢就好撇啦。 做完就撇， 做完就撇。 其實你自己即係呢幾十年來嚇，即係都好豐富啊！我覺得。 上上落落咁啦， 真係冇得定。 又試過， 所以又好似整定嘅喎。你做差人做咗幾年，跟住而家你係現身說法，就喺批判啲特區公安咁，即係係咪好有趣啊？即係你即係俾咗個使命你啊，基本上係。 唔係，我都係我嚟即係點講咧？心靈治療一下大家，平衡一下大家。成日都話懷舊啊嘛，即係從前嘅日子係最美好噶嘛，見唔到、翻唔到、摸唔到嘅嘢係最好噶嘛。 但係睇翻啲資料，你八九年喺喜利大廈救過啲差人 喎。係啊。 救過啲皇家警察， 冇錯。 你喂，如果同樣情況，我諗你都會救啲特區公安㗎，係咪？ 人命嚟嘅。 係啊，所以我一定係特別喺度講，雖然你批評佢哋還批評佢嘛。同樣嘅情況喺即係好似喺八九年起你大廈，即係嗰個咁嘅危險狀況，你都同樣會做㗎啦，係咪？ 無論佢裏面嗰被困火場嗰個係咩人，只要係人嘅或者要救。 嗰個係。即係所有其實呢啲，譬如包括做警察又好，做消防員、醫生都係咁嘅心態先啱。我唔會睇你顏色嚟救噶嘛，係咪啊？咁但係有啲人就會好驚噶嘛，係咪？會唔會咧？ 驚咩？ 驚咩？我係睇醫生，因為我就真係好驚啦，係咪？撞到個好男， 你終於識驚啦，係嘛？ 好男嘅，咁我係咪會驚先？譬如話我要開刀，係咪一個好男嘅嚟開刀啊？ 你都識驚，你估林鄭識唔識驚？梁志祥識唔識驚啊？ 我講下啫。 阿袁仔識唔識驚啊？ 我係講下啫，其實我真係唔驚嘅。講有咩好驚啊？咁我會揀醫生咁 啊，但係你揀唔到麻醉師啊嘛？邊揀到咁多啫？係咪先？ 咁啊係。都是難的，都是啲危險性的，真係。 需要保重身體，唔好睇醫生，降低睇醫生的機率咯。 咁啊，降低啲風險啦。嗱，呢個警棍其實嗱，我有都睇過有一兩集嘅，咁都是好笑嘅，又是好似。又嬉笑怒罵，我最近睇一集就係你同阿鄭經基兩個扮鬼扮馬，係咪？ 嗰個係我一連三集嘅特輯嚟嘅。 扮擁人落樓啊！嗰次係，哇！你真係你有，因為你有意思喎，嗰個 係。我係想用，因為我特登訂造咗嗰個 dummy， 真係一個五十公斤，原來係冇辦法一個人鬥得起。我哋嘗試去重演某幾宗大家都判斷為係有可疑嘅屍體， 即係俾人推落樓嘅，就唔係自己跳樓嘅，可能啊。 然後就另外就一啲浮屍啦，同埋一啲喺停車場跌落去平台嘅嗰啲咁嘅個案啦。我哋嘗試用一啲可被重複驗證嘅實驗去重演呢一啲事件。咁究竟我哋嘗試去揾係一對一嘅情況之下發生啊，還是係一對多個人啦？然後就係喺事件發生之後，究竟？這個傷者或者這個屍體得到什麼對待，直接是反映究竟這件事是誤殺還是謀殺，我們想嘗試去這樣去呈現多些不同的角度給大家考慮。 其實這個就是會令到大家會思考一下，就是其實每一次這些所謂 dead body found 就沒有可疑，很快搞定。你那個做法就說其實不是的， 你要 可能是有可疑， 可能是有可疑，而且要經過很繁複的程序來處理的，應該 是。而且是不是一對一呢？是不是一個人就可以處理到呢？如果不是一個人可以處理到的話，那就是說有多 個人參與，即是有其他人牽涉，是不是？ 即是如果這樣的話，我那個建議就成立咯。你可以將你知道的東西連同一份自我境界供詞啊。就是這樣， 可以用這個方式。但是做的時候呢，就是即是譬如我們看的人呢，究竟要很認真去看，還是喂這兩人在搞笑，還是什麼呢？ 你會不會自己做的時候有這些想法？ 我用一個易入口的方法去令大家去想多些東西。因為如果我一本正經，又或者我很認真地真的用一個找兩個專家走來的話，大家可能會立刻覺得咦，很學術性，又或者可能 係咪真㗎？會對呢兩個所謂真正嘅專家嘅身份存疑啊？你咪入邊都你力我去考慮先至信定唔信？我一嚟用一個易入口嘅方法，我只係去，因為無論嗰兩個所謂專家係真定假都好，我眼見嘅嗰個可被重複檢驗嘅實驗係真㗎嘛。 嗯， 即係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就係兩個蘋果，呢個係擺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都係同樣嘅實驗結果嚟㗎嘛。呢個先重要。 有啲人睇咗可能就真係喎，譬如話。你嗰、那個譬如啊個屍體啊嗰、那個傷痕啊各樣啊，其實如果你有去驗屍，咁你冇理由咁快就即係話冇可疑噶嘛，係咪？咁、你就係當佢跳樓噶啦，係咪？唔係人哋推佢落去嘅，或者係即係跌落去之前係冇受過傷嘅，咁呢啲都可以檢驗得到噶嘛？其實係 如果檢驗 係、如果檢驗嘅話就係、咁而家就冇啦嘛。 冇錯， 個問題就喺呢度啊嘛。咁其實都可以提醒啲人嘅，其實都好恐怖嘅，大佬。 所以我驚㗎。 喂，大佬啊，你而家做到好似即係兩個佢喺度搞笑咁，就真係驚噶嘛？都係真係。 因為如果呢個香港已經係容許，甚至乎係有計劃地去發生呢啲事件嘅時候，冇人係安全。突然靜曬添。 真 冇嘢，冇事，冇事嘅，冇事，冇事嘅，你放心。 我有咩事啊？我而家出俾你讲讲下，真系熬底啊嘛，真系有少少。 系噶，我都熬熬地，所以第八集我而家到而家都未敢开拍住。我谂下，咦，我系咪要忏悔一下先啊？不过唔系，我会拍第十，即系第八、第九集系。 梗系要拍啦，大佬，系咪？即系希望多啲人睇添啦，系咪？点解唔拍啫？系咪？又仲有錢收噶嘛？大家要即係嚇， 嗰啲都其次。 係啊，你嗰其次都係要有噶嘛，大佬係咪？咁你以前我見喺度教人煮嘢食過一輪， 係啊， 嗰、那個冇做啦而家。 嗰、那個黃標嘛 YouTube 我真係離曬譜，二丁二教煮嘢食， 煮嘢食點解黃標啊？ 我點知啊？ 咁你係咪講肺炎事？ 冇啊！ 哇， 肺炎之前噶， 哇！咁你好危险喎，咁你呢啲咁嘅节目，即系讲警察嗰啲分分钟都黄标啊！ 我冇理你已经，我喺度谂紧，如果你嗰条你嗰个标准，我连 eating 教大家整个尖叫啊，或者唔知整个 我见你嗰轮系嗰啲教煮嘢嗰啲， 系啊，咁都黄标，我系咪好沮丧啊？ 啊，真系真系大镬， 好沮丧啊！ 我麻木晒噶啦，即系我已经， 所以我谂住将个艺名由黄喜变做黄标啊，可能咁会开心啲，咁会开心好。 有啲人话俾我听，黄毓民三个字都黄标嘅，点 样？咁你真系你 高大，我啲节目毓民踢爆，毓民踩墙，嗰、那个名字已经系黄标， 黄标啦， 你真系几危险啊！咁但系我哋唔会理呢啲嘢噶啦，系咪？ 咁你有月费啊嘛？ 啊，我有月费啊，咁所以你都可以噶嘛？ 我再累积下啲， 系啊，大家即系， 我唔好敢收人钱住 啊，即系。等多啲人睇先， 系咯， 唔系我嗰种收人钱系， 你直情成为大家嘅精神依赖啦。 唔系我嗰种就系快啲交，屌唔交你难出台 嘅。系啊，我试过真系睇过几条咁啊，变咗开波都未入主题，系时候交月费。我突然间个画面，咦嗰点咁尖东之虎啊！突然间， 唔系 每个月 嗰、那个 就提啲商铺。 其实我嗰个讲法就系你喂你唔交唔紧要啊。咁你但係你又要睇我啲节目，跟住就剪我啲片出嚟闹我，咁你都唔交月费呢种系咪要得到呢个结果咧？咁解啫，嗰个系玩嘅啫，讲笑啫。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呢个网台节目啊，即系大放异彩，唉，唔好俾其他嗰啲而家喺 YouTube 度即系。其实你有制作噶嘛？我见系好认真， 大制作噶， 有制作噶，唔系好似有啲人坐喺屋企摆部机喺度，系咪？或者部手提电话噏完相片， 我买餸都要钱噶， 咪就系咯， 我自己做字幕噶， 又自己做字幕，做字幕好烦噶，好似我哋呢一集，你做字幕俾我睇啊，黐费噶嘛，系咪？讲嘢又讲得咁快，你又有，系咪？好 ，anyway， 今日好多谢阿喜嚟我哋郁文踩场特别版，多谢晒啊，希望。即係唔係話揾你嚟帶血收視嘅啫，希望大家知道。我哋呢個嚇即係黃氣97年嘅皇家警察點樣嚇？即係其實提點而家啲特區公安，我應該講唔好講教訓，又都唔係抹黑，係咪？咁希望有啲有良心嘅嗰啲警務人 為自己同屋企人做翻件好事 啦。係啦，即係真係嘅，即係唔好成日行惡啊！真係。恶咧就即系成日行恶咧就会到最后咧就自掘坟墓。好，咁啊，节目时间到，多谢阿喜 ，OK， 拜拜， 拜拜。